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新的一周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在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是和我们已经走进的新能源时代有关系。那么在新能源时代呢，各种各样的能源种类层出不穷。我们先来分享到的这则信息，是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在这个领域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我国学者合成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高效催化剂。哇，这个成果听起来非常的高大上，甚至呢其中的很多专业名词也许您听不懂，不过这没关系，重要的是这对于未来呢膜燃料电池的进步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吴长征、吴恒安等人合作研究，合成了一种超小尺寸的铂基金属间化合物电催化剂，使用该催化剂组装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实现高功率放电和长久循环稳定性。作为一种新型能源，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具有放电功率大、无污染等优势。铂基金属间化合物因其结构稳定等优势，是下一代燃料电池的商用氧还原催化剂体系。但一直以来，铂基金属间化合物存在颗粒尺寸较大等问题，导致铂利用率和质量活性降低，成为制约燃料电池性能提升的关键瓶颈问题之一。中科大研究团队合成了多种超小尺寸铂基金属间化合物颗粒组装出的燃料电池，具有很高的功率密度，在耐久性测试中经过30000次循环仍能维持 81.5% 的放电功率。 刚才我们提到呢，有关咱们国家的学者呢合成了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高效催化剂的相关话题，我来简单和大家说一说啊。其实呢，我们现在走入新能源时代，很多呢燃料电池汽车上呢，很多新能源电池的这个汽车上所使用的电池呢叫做锂离子电池。这个锂离子电池呢，我们常见的有三元锂电池，还有磷酸铁锂电池，这个是当下大家用的非常多的两种。其实呢，在整个新能源发展的过程中，有一派的学者认为呢，当下的锂离子电池呢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当然这个过渡的阶段呢时间会非常的长，未来呢随着整个电池技术的演进，我们很有可能未来所使用的电池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那么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使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能源，或者说最终的能源介质就是氢能。那么氢能如何来进行转化，就需要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膜燃料电池当中的这张膜。那么在转化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有一些重要的金属参与其中，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铂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铂金的铂。这种金属呢非常的贵，如果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效率变低了，或者需要经常换的话呢，那么这个电池呢就会非常的贵。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需要有一种催化剂或者其他的手段能够提升它的使用效率。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和大家所说到的咱们国家合成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高效催化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呢来提升呢电池的使用的效率。这个效率一提升了，其实它的整个使用的成本自然而然就能下降，这对于呢未来有一天我们来在新能源汽车当中大范围的使用膜燃料电池呢，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聊一聊啊，有关自然界当中的物种。最近呢，自然保护联盟公布了一项数据，我们来听一听咱们所身处的这个地球有多少物种的生活正在受到威胁，有多少物种在人类的帮助之下已经摆脱了之前的窘境呢？ 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了全球138374个物种受到威胁的风险，其中38543个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更新的名录中，世界上最大的蜥蜴科诺多巨蜥的物种保护级别从易危升为濒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指出，科诺多巨蜥正日益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威胁，预计在未来45年内，全球气温上升和随之而来的海平面升高将使科诺多巨蜥的适宜栖息地至少减少 30%。 受人类活动影响，它也面临栖息地丧失的威胁。更新的名录还显示，超过1/3的鲨鱼和鳐鱼物种面临灭绝威胁，这表明世界上大部分海洋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这些物种都被过度捕捞，还有部分受到栖息地丧失和退化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在重新评估的7种金枪鱼物种中，4种数量出现恢复性增长的迹象。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其不同程度的降级，并强调这主要得益于相关国家对其实施了更具可持续性的捕捞配额，并成功打击了非法捕捞。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数据啊，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当中，评估了138,374个物种，这个物种呢是受到了威胁，其中呢38,543个物种是面临灭绝的威胁。那么在这些物种当中，其实很多物种受到的影响就是因为全球变暖，气候环境的变化对于物种的影响并不是物种本身，包括物种的生活环境，包括它的食物，包括它的繁育，其实都会产生一连串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呢，也许未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导致许多的物种数量下降甚至灭绝。但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份报告当中看到一个喜讯，这个喜讯啊，就是有4种物种的数量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并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呢将其级别进行了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啊，只要人类行动起来，切实行动起来，找准了命门，我们保护动物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实啊，说到是人类保护动物，倒不如说呢是人类放开了这些动物，让自然又还以它们繁衍生息的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喜有忧，整个的环境的变化会让我们世界当中很多的物种消失，但同时人类要是继续努力，我们依旧可以挽救很多的物种。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波音的梦想客机，哎呀，787梦想客机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呢也成为了整个业界所追求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更加便宜的使用成本，更加远的运营里程。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787梦想客机最近呢在交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点问题啊，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媒体报道，由于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与安全监管机构就客机质量检查方法存在分歧，波音787型梦想客机要恢复交付，至少得等到10月底。据悉，波音公司希望把从机头至机尾拆卸的质检方式改为有针对性的检查，从而加速客机交付，但未能就这一质检方法与联邦航空局达成一致。波音公司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暂停交付787型梦想客机，原因涉及制造缺陷问题。今年5月，这款客机再度暂停交付，原因是与联邦航空局无法就检查飞机方法达成一致。联邦航空局7月12日确认，一些未交付的787型梦想客机机头附近存在新的质量问题，改造之后才可以恢复交货。波音公司次日证实，在最新检查中发现客机存在问题，需要返工，因此暂时下调这款客机的产量。波音787型梦想客机2011年年底投入商业航线运营，以燃油消耗低著称，首次实现中型客机直飞长城航线，但此后多次出现故障。2013年上半年，由于两架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的787型客机在2周内接连出现锂电池过热问题，全球所有这款客机一度停飞。 必须得客观地说一下啊，虽然呢之前波音公司的737 MAX 机型出现了2起坠机的事故，而且呢这款飞机已经在全球内停飞了，波音的口碑呢因此也受到了打击，但是波音787这款飞机从设计制造到最后投入市场呢，其中有很多革命性的创举，当然这些革命性的创举很有可能也会导致波音787呢在日常运营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从目前看来呢，这些问题并不是致命的问题，但是也有必要加强监管，包括要在飞机的检修过程中能够有行之可行的这些办法。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在过去啊，我们大家所提到的波音737 MAX 机型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声音就指向啊，美国 FAA， 也就是啊美国的航空联邦管理局。那么在飞机试航认定的过程当中，由于太过于心急了，有一些部分的这个标准放得太宽，那么这也导致呢飞机最后出现了问题。这仅仅是一派声音。那么关于呢波音737 MAX 飞机的复飞呢，这个时间最后还没有定，但是787呢一旦再出问题，那对于波音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站在乘客的角度来说，一款飞机毕竟上面呢每一次飞行是承载着几百条人命，那么飞机的安全的事项比任何的盈利，比任何的生产，比任何的交付，比任何的运营，这都要重要。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一定要商量好了，定好了，大家最后呢知道这个方式怎么来去进行，哪怕费点时间，这事儿都要以安全为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最近呢飓风艾达侵袭美国的东北部，那么对于美国东北部的许多城市呢也是带来了城市的内涝，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飓风艾达余威肆虐美国东北部地区，引发破纪录降雨和洪涝灾害。截至目前，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和马里兰州至少超过40人在洪灾及关联事故中丧生，交通中断，大量用户断电。在纽约市，近500辆汽车被遗弃在洪水淹没的高速公路上，大水涌入城市地铁隧道，至少17列列车被困，服务全天中断。发布至网上的视频显示，乘客站在被淹没的车厢座位上，这些乘客随后被疏散。直到现在，纽约市地铁服务仍然极其有限，通往郊区的通勤铁路服务基本暂停。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约370个航班被取消。在美国东北部地区，有近17万用户遭受断电影响，主要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纽约市警方说，警员仍在受灾地区挨家挨户走访，尚未确定此次洪灾失联者的具体人数。 来说一说在今年的夏天到秋天啊，无论是欧洲，在亚洲，还是在美洲，都出现了因为强降雨所导致的城市内涝。其实呢，也不能简单的说哪些城市啊修建的好，哪些城市修建的不好。从整个人类所修建的城市所应对洪水、应对强降雨这件事情来看呢，城市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来去消化掉如此大的降水。其实从自然的角度来讲，城市本来它的修建、道路的硬化，包括城市的规划，这就是反自然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城市自然是消化不了。如果这场降雨呢是降在杳无人烟的山林或者湖泊，这场降雨呢所带来的影响人类也不知道。当然了，从自然的角度来讲，这场降雨呢可能也不会给人类或者给整个自然界带来如此之大的破坏。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情况，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呢，依靠科学技术，能够在城市设计的过程中、城市建造的过程中，用更好的设计方案、用更好的建筑材料来将城市呢输水能力提升。第二呢，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们提前啊，在面对这些极端天气到来的时候要做好准备，这是当下能够来去应对呢全球变换所全球的气候变化呢所带来的气候的重大影响的一个最好的方法了。好了，最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十一株植物界的大熊猫双蕊兰现身辽宁。 兰科植物中极其罕见的原始类型，双蕊兰被称为兰科的活化石，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属珍稀濒危植物。近日，十一株双蕊兰现身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十株已丛状形式生长。据介绍，双蕊兰隶属于兰科，双蕊兰属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是珍稀濒危植物。双蕊兰为腐生小草本，茎直立，不分枝，茎圆柱状，无蕊喙，生长发育期仅20余天，八月中旬出土，九月初枯萎后腐烂。由于双蕊兰特殊的生长环境及短暂的生活史，其繁殖方式至今未知。双蕊兰的发现对第四季冰原气候和燕山运动期间植物消长有着特殊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更好地保护双蕊兰，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抚顺管理站在沟口和居民区设立了警示宣传牌，对既有双蕊兰的区域进行保护，重点区域由护林员24小时值班看守。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技领域的资讯，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尽管在我们的认知中，年龄的增长会导致我们大脑功能普遍下降，但无论在哪里，有这样一句话你一定听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一直都是智慧的象征，这两者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一项最新的研究却告诉我们其中的答案。这项研究显示，我们大脑的一些功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强，而这些功能支撑着人类认知领域的重要方面，比如记忆、决策和自我控制。正所谓老当益壮好大脑，哪些能力不衰老，人脑在一生当中是如何成长变化的，这项研究又告诉了我们哪些信息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老当益壮的大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在过去呢，我们一直认为年龄增长会导致我们的大脑功能普遍下降，但是啊，不久之前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好消息。这项研究是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这本杂志上，研究结果显示，让我们能够处理新的信息并且在特定场景下关注重要事物的两个重要大脑功能，实际上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加强。这些功能支撑着人类认知领域的重要方面，比如记忆、决策和自我控制，甚至呢包括航行、数学、语言和阅读等能力。为什么在过去我们会认为人一旦上了年纪大脑就会衰老，这个认识到底有没有问题，以及今天我们说到的大脑的两种功能会被加强，被加强的这两种功能究竟是什么，从微观的角度来讲又是什么原因决定了这两种功能得到了加强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中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副研究员王波。王老师晚上好。 玉龙你好。 刚才呢，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和您呢介绍了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的相关的信息啊。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过去为什么会认为人的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脑功能是会退化的，我们的什么样的功能退化了呢？ 实际上啊，这种说法或者这种看法认识是对的。实际上当我们经过了这个青中年期最鼎盛的时期啊，包括我们的体力，包括我们的脑力，其实是在慢慢的走下坡路的啊，这是从一个宏观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表现上看。 嗯， 所以我们总是会认为老年人的，这是笼统的讲啊，就是科普的讲，这个反应速度会变慢， 嗯， 思考的速度可能也会变慢， 嗯， 哎，这些都让我们产生了这么一种固有的认识，就是老人的这个大脑的功能是在慢慢的退化，这的确在很大一方面是一个事实。 嗯， 但是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为什么像中国也有这种老话啊，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对， 那为什么又觉得老人又是一个重要的财富呢？实际上就是他的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积累，以及对一些用比较有点像这个信号处理的这个理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有点像是从众多的这个干扰中提取有效信息的这个能力， 嗯， 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越来越强的。 嗯， 就是俗话说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啊，比如这种表述，其实也反过来说明有一些功能，不能说是所有的啊，有一些功能在年纪增长了之后应该是变强的，所以两种说法都不算错，都有各自的事实和证据。 嗯，我们先来说您刚才讲到的第一种大家呢常识中认为的情况，咱们的大脑衰老究竟是在微观的层面什么样的东西衰老了，或者衰老是由什么所导致的？ 现在据我的这个了解呢，主要的衰老呢表现在神经细胞还是会有数目上的一个相对的减少，当然这个不是特别的显著，因为就现在的发现而言，当我们的大脑发育成型，那么自出生的婴儿啊，新生的婴儿到成年到老年，其实大脑内的神经元的数量呢变化不是特别的显著。 嗯 啊，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脑神经是不会增加的啊，所以你不用可能就越不用越不好了，就是这种通俗的说法其实也是蕴含了这个意思。 嗯， 但是它变化的是什么呢？小孩子的脑袋到了成年人变了这么大， 嗯， 实际上是因为它之间的这个胶质细胞啊，胶质细胞支撑神经元骨架的这些胶质细胞的数量和这个体积在变化， 嗯， 那么这是一个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到了老年了之后呢，不仅这些胶质细胞可能在数量上在形态上有一些衰退，有些变化缩小，连神经元本身的这个个头也在变化， 嗯， 而且除了这个神经细胞本身的形态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神经细胞，也就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传递信息的这个途径， 嗯， 那么到了老年之后，这个途径也要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稀疏了，就是这个连接可能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紧密， 嗯， 所以从综合上来看，宏观的来看，老年人的大脑呢就会表现出一种我们通常说的有一点萎缩有点变小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个从形态上来讲可以表现，可以认为是大脑衰退的一种物质上的表现。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每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的大脑都会萎缩呢？ 其实我觉得这么说不算错，只是有程度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利用一些这个观测大脑的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在医院里面用的这个磁共振成像的方法，通过这种手段去查看的时候呢，有些是肉眼不可辨的变化， 嗯， 但是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应该都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大脑的整个的体积都会有所变化。 嗯，您刚才讲到人上了年纪，我们的大脑随着衰老呢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呢，就是神经元的连接不像之前那么紧密了。神经元连接不像之前那么紧密带来的结果有哪些表现呢？ 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现在呢我们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的常识记忆，就是通俗讲就是你要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记忆，对过去的事情的一个记忆， 嗯， 是实际上呢是在神经元之间建立了新的连接。那么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呢，这个术语呢叫突触连接。 嗯， 一个神经元和一个神经元之间不见得之前是有联系的，但是比如说啊，我背一个英语单词或者背一段古文课文，那么我反复的重复，反复的重复，把一篇崭新的课文变成了我随时都可以想起它的这个段落文字的这么一种状态的时候，那应该就有完全为它新生成的不同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形成了。 嗯， 那么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遗忘，更难建立比较稳固的记忆？那么实际上就可能预示着它的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要不就是不容易建立起来，要不就是建立起来以后不太稳定，很容易又会被切断。 嗯， 对。 嗯，好，那回到我们今天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在文章当中的这句话，我们能够处理信息并且在特定场景下关注重要事物的两个重要大脑功能，实际上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得到加强。汪老师，我们得到加强的功能在大脑当中究竟是哪两个功能呢？ 就这篇这个研究的工作来讲啊，它其实应用的方法呢是30多年前两个科学家就已经发布出来的一个方法。这两个科学家一个叫Posner， 一个叫 Peterson， 他们是提出了一个注意的 网络检测的理论， 嗯， 他们把这个注意，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注意力啊，他们把这个注意的过程呢分解成了三个不同的成分， 嗯， 这三个不同的成分是警觉、定向和执行。 嗯， 这个警觉指什么呢？警觉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做准备，随时要准备对一些突发的情况去产生一些反应，对吧？这种保持警觉这个状态。那么这个定向呢，就是去选择，就是比如说我们走在大街上， 嗯， 突然啊、一排房子里面有一个窗户，突然一下灯光亮了一下，闪了一下， 嗯， 那么我就要，啊，我的注意力就要过去，而且要很快的去挑选出这一排窗户里面是哪个窗户刚才闪了一下光啊，这是定向，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执行，执行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操作你的注意，注意的移动啊，注意的这个放松，就是你要从一个注意的物体上移到另外一个目标上去注意，这是这种执行的能力。他把我们整个注意过程呢细分成了这么三个成分，他拿这三个成分分别去考察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成绩， 嗯， 他发现警觉这个水平老年人是不如年轻人的。 哦， 这个好像跟我们通常的这个认识和感觉也是一致的， 嗯， 就是老年人对突发的情况好像这个反应性和这个敏感性是不如年轻人的，对吧？ 嗯， 我们总感觉老年人有点变得有点慢吞吞的，或者有点迟钝了。 对， 相比之下啊，我说的是健康的老年人。 嗯， 但是他后面说的这个定向和这个执行能力，从他的科学研究的这个方法的结果来看，发现老年人是比年轻人要强的。那么他提出的解释呢，是因为这两个过程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 嗯， 是需要我们从一堆同时存在的干扰里面要挑出或者要去选择或者要去操作他目标想要去操作的内容。那么老年人对这种抑制噪声的工作是相对比较擅长的，就是说老年人的抗噪能力会比年轻人是要强的。 嗯， 所以当我们想要关注想要注意的目标是躲藏在一堆无关信息中间的时候，那么老年人从中间挑选出感兴趣的注意的这个信息的效率看来是要比年轻人强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抗噪降噪能力。但是可能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理解这个结果啊，我们目前当然最好还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层面上去理解，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实验条件下用了一些抽象的操作过程去检测的老年人的这个所谓的注意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在实际生活中用我们比如说开车呀或者是打靶呀这些实际操作的这个方式去检测的，这两个之间其实还不能直接的就映射过去。 您刚才还讲到一个就有关在执行的层面，这个执行的层面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老化了之后大脑在执行的层面究竟哪些功能又得到了优化或者加强。 这个执行呢其实特指的是在注意过程操作的时候这种执行，而不是倒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去做某件事情。当然它的这个重大意义在于其实注意这种过程啊几乎是贯穿于我们所有的大脑的活动当中的，比如像节目一开始您提到的记忆呀、学习呀，像这些过程中都全都有注意的参与。所以呢如果就这个科学研究的这篇科学研究的这个结果，老年人如果在定向尤其在这个执行的这个功能上如果有了加强，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他会在相应的记忆的这个过程中，只要涉及到注意的操作之注意的执行能力，或者在记忆或者学习的过程中啊，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也涉及到注意的执行，那么相关的能力都会得到增强。而从宏观上看，另外一个个体啊，看这个老人的话，他就会感觉到，他当然分辨不出那些具体的内容，他会宏观的感觉到这个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好像也比年轻人强，这个老年人的 记忆能力好像也比年轻人强。实际上这都是他内在的跟注意执行能力相关的成分得到了加强，反映出来的结果。 哦，这个结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我们过去的认知啊，总认为说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能力是最强的，但实际上也许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见得说他们会输于年轻人。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对，没错，就是我们不能说老年人所有的学习全都要弱于年轻人。 嗯， 比如说像对于像记忆，学习和记忆其实在一起的啊， 嗯， 就是学习怎么叫学会了，其实就是把它记住了， 对 吧？那么我们可应该是相信老年人在一些程序性学习的能力可能会下降。所谓的程序性学习就是比如说学骑自行车， 嗯， 学打乒乓球， 嗯 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接受，小孩子学的最快， 对。 那么如果你到了六七十岁还从来没有打过乒乓球或者没有骑过自行车， 嗯， 你那个时候让他去学，可能难度是一定是要比小孩或者比年轻人要难的。 哦， 啊，这是指记忆学习和记忆里面的一个特定的内容， 嗯， 但是在另外一种，比如说像语义学习， 嗯， 就是知识性的学习的过程中，就不见得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就比年轻人差， 嗯， 这里面就涉及到。老年人在学习过程中，他的注意操作的过程中，他更可能是更善于去抑制旁边一些无关的东西的干扰， 嗯， 也就是他的学习可能会更关注、更专注， 嗯， 啊，效率会提升， 嗯， 啊，这就是不同的学习记忆的内容反映出来的优势和劣势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嗯， 说。哎，老人什么都不如年轻人，或者老人什么都比年轻人强，这样都是不对。 嗯，讲到这儿之后呢，我想再回到前面跟您探讨的问题当中啊，有关大脑到了一定年龄的自我衰老。我们知道人的学习呢，他的记忆其实在大脑当中的反应就是各种神经元的连接，但是您之前也说到了，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衰老，神经元的连接呢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紧密。但是我们在以上的时间也说到，其实呢人的大脑在衰老之后，某些认知功能可能又会上升，这个彼此之间的矛盾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认识的问题，就是其实有时候微观的这些变化跟宏观的脑功能之间的联系，现在还不是完全能够做出解释的。 嗯， 比如说在大脑发育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现象，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联系的这个复杂程度， 嗯 啊，其实应该是在四岁以前， 嗯， 达到了一个高峰，就是脑袋里面可以形象的讲啊， 嗯， 是一张密密麻麻的一张网，就是我们100多亿个神经元之间， 嗯， 发生着非常非常多的互相之间的连接， 嗯， 但是那时候你想想孩子的智力水平和认知活动的水平其实应该算是不太高的， 对 吧？对，那个年龄， 嗯， 反而到了4岁到6岁，我们要发生第一次神经元之间连接的剪断吧， 嗯， 就是修剪嘛， 嗯， 它会其实会把很多很长的、很远距离的连接会剪掉， 哦， 然后把一些不常用的连接要剪掉， 嗯， 其实从宏观上来看，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变稀疏了， 嗯。 所以4岁到6岁是第一次修剪， 嗯， 那么第二次修剪呢，发生在14岁到16岁， 嗯， 啊，10年以后又要发生第二次修剪， 嗯， 当这次修剪完了以后呢，神经元连接的密度呢，密度的水平呢，竟然跟出生只有3-4个月的时候，啊，持平。 哦，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现在的认识就是，它保证了一个更高效的连接的一个状态， 嗯， 并不是说所有的神经元之间都有连接才是最好的状态，而是有需要我就连接，而且我要选择一条最高效的道路进行连接， 嗯， 那么这是巅峰时期了，可以说这以后就到达了这个大脑工作的一个巅峰时期， 嗯， 那么到了老年呢，实际上就会有一些由于退行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代谢水平在降低，营养水平在降低。哎，会导致有些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连接无法有效的得到保持， 嗯， 那么自然会影响到 这种联系的这个紧密性或者有效性。 嗯， 这是应该是一个纯物质基础的一个变化。 嗯， 对。但是呢在宏观上当然可以根据这个个体不同的经历或者不同的努力去做一些弥补。比如说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经验吧，就是比如说经常从事脑力劳动的老人好像就比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老人他的大脑的反应啊或者思路上是不是就要快和清晰一些呢？ 对， 我们一般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嗯， 实际上要是从物质基础上来看呢，他们俩之间的差别也可能有，但也有可能差别不大。 嗯， 更多的时候呢是根据他的生活的条件、工作的环境，其实对这个他的大脑的自然的衰老可能做出了一些弥补或者是调整。 嗯，对，就是人的大脑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面对着不可避免的衰老，干脆呢就把那些认为不太重要的功能就舍弃了，降低了能耗呢，也给它减缓了，而把那些更重要的那一部分加强了，把有限的能量用在更加重要和宝贵的地方。 哎，可以形象的这么讲，对的。嗯， 那在现实中呢，其实我们是不是会不自觉地受到一种心理暗示，就经常我身边的老人就说，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让我学什么网上支付啊，学什么微信啊，哎呀我学不会了，就学不会了。好像他说学不会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说，不是他自己不想学，而是他的大脑在限制他，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在学习了。但实际上我们在以上时间通过您跟我们的讲述，我们的大脑原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无能，其实大脑原本给我们可能创造的空间要比我们想象的大，我这个理解对吗？ 没错没错，大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可塑性，而且这个可塑性从我们出生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可以说离开这个世界，它其实都有这个机会。 嗯，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我也更愿意相信它更多的时候是被这个个体的态度所决定了。 嗯， 你想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老年大学， 嗯， 对吧？我们科学院也有科学院的老年大学，而且这个好像名声还不错，很有名气。 嗯， 那你想很多老人在退休了之后啊，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他进到这些学校里面去学习舞蹈，学习书法，学习这个绘画。 嗯， 哎，只要他感兴趣， 嗯， 他学的一点都不比孩子或者比年轻人差。 嗯， 所以我也更愿意相信更多的时候，比如说老人拿到了新一代的电脑，或者拿到了新一代的某种设备，手里攥了两三个电器的遥控器， 嗯， 他首先可能在他的态度上产生了一种抵抗， 嗯， 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如果这个老人觉得他以后必须要依靠这些才能过得快乐， 嗯， 我相信他很快也能学会。 嗯。对，所以我觉得王老师，我们今天晚上做的这期节目真的很有必要，也很有价值。因为听我们广播节目的有不少是老年人，而且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我们通过这期节目，玉龙和王老师告诉您，其实您的大脑远比您想象的要能力更超强。只要您想学，来抛开自己心中的这种所谓的恐惧或者这种对抗的态度，完全都可以有着很好的学习效果，就看您愿不愿意了。 对， 那我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希望给您的生活能够带来帮助，甚至说能够彻底改变您的生活。那我一看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再次感谢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王波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王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甄家老三甄好骗又回来了。我向大家保证，从今天开始，我绝对不会变得更好骗。 那当然了，毕竟你已经够好骗的了。 这是我家毒舌大哥甄知道，什么都知道。接下来有请我的二姐甄豪信出场。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你们的都市新女性代表甄豪信也回来了。我向大家保证，我绝对不会再轻信我的三弟甄讨骗。 二姐，你就是这样对我的吗？果然是亲姐呀。 爷爷，去去去去去。 哎呀，亲姐呀，我的亲姐呀，我饿了，什么时候怎么才能有好吃的吗？ 你怎么知道我想给你们做顿大餐啊？ 你都看菜谱看一上午了，傻子才不知道 啊。二姐要给我们做菜呀？我还以为出去吃呢。 瞧见没有，这傻子还是活的呢。 那二姐，你要给我们做什么呀？ 嗯，我也不知道，要不咱们一块到菜市场看看去。哎，走走走，出门摁电梯去。 哎呦，我一进这电梯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堵得慌。大哥二姐，你们说我是不是得了那什么幽闭恐惧症啊？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你领口拉链拉得太紧了。 我说呢，哈哈哈哈。电梯往下坠呀、 啊！救命啊，来人呐、啊、来人呐、啊、 哎呀，来个人让你闭嘴，好戏你表演高音呐、啊、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淡定，我们都要死了，救命啊。 哎呀，幸好是虚惊一场，没想到这电梯就在最近的楼层停下了，我们重见天日了。哎，我说大哥，你怎么能置我和二姐的生命于不顾呢？ 我又怎么了？ 你不是真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电梯出事的时候，你要把每一层楼的按键都按下来？你竟然就那么淡定地站着，你是亲哥吗你？ 我想了一下，可能不是，毕竟啊，我竟然有你们这么好骗的弟妹。电梯要是坏了，楼层按钮还有用吗？你还真是一点常识都不知道啊。如果电梯故障，有一些会停在就近的楼层开门，大部分电梯会回到基站复位，一般也按不了楼层键的。 啊，原来如此啊。哦，好吧，我说二姐啊，你怎么能置我和大哥的生命于不顾呢？ 哎，我又怎么了？ 在电梯有限的空间里，氧气的含量也是有限的，电梯出事了，你惊声尖叫，耗氧量大，大家很可能会因为缺氧而窒息。 好骗呐，这你可错怪你二姐了。电梯轿厢根本不是封闭空间，不会有窒息危险，所以就算被困在电梯里也可以放心呼吸，氧气多的是。不过你要想把自己憋死，我也没意见。 哼，我才不会这么死呢。 也对哈，要死也是笨死的。 这段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